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香港革命56周年之际，人民武装力量省22号为驻朝武官团举行了电影招待会。电影招待会由武官团成员应邀参加，还有朝鲜人民军军官参加。他们观看了我国纪录片《朝鲜靠白头山枪杆子放光辉》，这部影片收录了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独创的湘军思想和领导下，我国革命靠枪杆子开创、靠枪杆子取胜的光荣历程。